不理想的。但是呢，在一般的人也要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美元是什么地啊，对它的出口啊，是不是有帮助的嘛？ 理论上呢，就是一个国家它的货币要是比较疲弱的话呢，对它的出口有影响，因为可以。 是啊，我们交货是不是这样说的？嗯， 对，因为可以增加的它的出口的竞争力嘛，人家买你的货是比较便宜，啊，你的货出去的时候啊，竞争力也比较好一点。但是在美国方面呢，这个问题呢，可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呢。 什么角度啊？ 最主要就是美国的出口的很多呢，都是比较高科技的产品， 嗯， 它是对那个价格的敏感度呢是没有那么大的，所以要是大家 什么产品啊，是飞机啊这些东西啊， 对对，高科技的都是它出品主要都是那个高科技的产品。啊，所以我们知道，就是那个在90年代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卢比，就是鲁宾做那个财长的时候，他一直呢就是支持就是要强美元的政策，采用的是强美元政策。他说就是强美元呢符合美国经济的利益。 嗯， 啊，所以 有什么影响的？强的美元对于美国出口？ 所以我觉得美国是不怕美元强的啊。 嗯。因为他的出口的东西了，这货品呢是代替品，没有什么这个competitors 的， 对， 没有这个竞争的， 没有竞争的对手， 嗯 啊哈，所以美元方面说也是这个也是我觉得美元应该不会跌太多的原因呢，因为它根本就不需要弱美元去扶持经济。 明白，这个星期呢的衔接就到这里了哈。希望呢各位网友呢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啊，不要盲追啊，因为我们的有资源有限，一个星期才可以做一集的节目，但是呢如果未来的话呢那个资源比较丰富了，我们可以想多一些哈、啊、做多一些节目，就指点各位网友怎么会在汇市的走势上呢赚一点钱啊。今个星期的时间就到差不多了啊，下个星期我们再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汇市走势啊，拜拜， 再见，谢谢。